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化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以前呢您给我们讲过就是形神供养啊这个话题。确实呢，形呢实际上就是器官功能的调理，那么神呢就是精神的调养哈，所以呢要治病一定要达到形神供养。 对，这个我们就是说拿我们自己个人来说啊，你在用药的同时要学会调理自己这个情绪。那作为临床医师来说，你在这个形神供养的时候，就是怎么用应用一些安心啊、醒脑啊、安神啊一些方药，能达到这个患者的一种这个平和。他通常就是用应用这个整体观念嘛，他通常这个效果呢是比较明显的。 我这儿呢有一个例子哈，也恰恰能够说明这个形神供养。这位呢叫马连荣啊，他是著名的举重运动员。那么他呢也可以说啊，他说在年轻的时候呢，人们都称他为大力士，身体呢非常的结实。可是呢再结实再健康，也抵挡不住呢心脑血管病的侵袭。5年前呢他经常头晕啊，心慌，后来女儿呢非要带他呢去检查身体。不查不知道，一查呢还真有毛病。血压血脂都偏高。而且呢血油含量也是非常的高的，动脉血管呢几乎是堵塞了一半啊。大夫说呢，如果不及时治疗，一旦发病后果是不堪设想。果然1年后的一天呢就突发了心绞痛啊，于是呢他就住进了医院。他说呢，我年轻的时候啊听说过一个心脑血管病的秘方，不仅能够防病，而且能够清除呢血液当中的垃圾，对于心脑血管病呢有很好的效果。那这个药方啊就是我国呢四大名医孔伯华他的保健药方。那应该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啊听说过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呢也没有特别在意。于是呢他就四处托人啊找这个药方。经过这个周折，最后呢还真是找到了啊。他呢就开始来试着来用啊。那么他说呢，确实中药的作用虽然慢点，但是呢效果还是比较长久的。说这1年多来呢，他用了以后呢，用这个管理方案啊，确实呢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头晕啊头疼的症状呢也没有了，而且每天呢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一睁眼呢大脑特别的清亮啊，比年轻的时候当运动员的时候呢还精神啊。他说呢作为东北的老乡啊，他对两个人他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张学良，一个呢是吕正操啊。他说这个吕正操将军呢跟张学良学会了打网球，吕将军呢一直打到了90岁，那么张学良呢活到了101，吕将军呢活到了106啊。据说呢他们啊平时在生活当中的既注意呢来调养自己的身体，同时呢对于他们的精神调养呢也是非常的在意的啊。他说，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过要活到100岁啊，但是我想活一分钟就要健康60秒，我是希望的活一天要活得健康，要活出质量，要活出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来。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位马先生啊，他通过形神供养使他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是我们说这个拿这个中医这个理论基础来讲啊，就是在中医学里边他将这个意识思维等等这个精神活动分为这个神魂魄意志，那么这五种呢又分藏在哪里，就是我们说这个神魂魄意志藏在哪里，藏在五脏，所以称为五神脏。那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里边就说，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为这个五脏所藏。精神活动呢，就说和我们这五脏呢关系都是密切的，因为它这个中医讲整体观念嘛，就是比如说你去看心方面的疾病的时候，他也要注意这个肾的调理、脾的调理和肺的这个调理，包括肝的这个调理，这都是这个整体观念在临床应用这个体现。所以我们的精神活动，它在中医里面，它与五脏都是有关的，但都发于什么心神，以心为主宰，所以呢才有这个心藏神。心藏神强调的心呢，对各种精神活动的这个统领，这个是强调它正常生理作用。那倒过来说，如果你不藏神，你的精神失控，就是说心神失常，它也可以波及其他五脏这个诸神，产生这个变动。所以这个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皆摇什么意思，就是摇动，这个摇就是地动山摇嘛，就是意思是不稳定了。你从这段描述来说，就是古人在这个心，包括我们今天现在医学这个说的大脑管的这个神志这一块，这个调理方面呢，他非常注重这个统一这个协调。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案例，虽然他是这个心脏方面的这个问题，他说的血液，自己说血液中的垃圾和血油，其实说血油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血脂嘛。 嗯， 你自己血这个垃圾无非是肌酐、尿素、氮，对这些代谢产物怎么排掉，排掉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通过肾脏排掉。那你在调养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那怎么做到这个心脑供养，所以怎么来安心，怎么来调神，调神那你怎么办，调大脑。那么在这里面，那你在应用这个走方的时候，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加以这个分析。你像我们说这个安心通脑方里边啊，就是说这个心神供养活血化瘀，包括明目通便，它这个组方你是由这个三七、丹参、葛根、决明子、茯苓、何首乌、绞股蓝，这么几味中药构成。三七、丹参、葛根，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在过去我们说这个方案里边，你看几乎涉及到这个活血化瘀或者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防治里边，基本上都会用到这个三味药。那我重点说一下为什么这里面还要加一个这个茯苓和绞股蓝。我们说这个绞股蓝呢，它主要是这个用于慢性支气管炎、传染性肝炎、肾盂肾炎、胃肠炎，你看这是在这个全国中草药汇编里边它是这么描述的。那么在这个药物归经里边，它归这个脾经、肺经、心经、肾经。那你现在医学就研究绞股蓝主要含有这个多种皂苷、糖类、黄酮类、维生素 C 以及18种氨基酸和多种无机元素等等。咱们老说这个保健的东西，它是药食同源，药食同源，既然是食，那你无非是脂肪、蛋白质、 这个糖或者说矿物质或者维生素。你看我们说这个胶原蛋里面它就有这个黄酮类维生素还有氨基酸还有这个糖类，所以它通常也可以这个食用，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作用。那你从这个药理研究就表明胶原蛋具有降血脂、降血糖、抗疲劳、抗缺氧、抗衰老、提高这个免疫、镇惊、催眠、镇痛，包括通过实验观察，这些提取物啊，胶原蛋的提取物可以增加冠脉血流量，增加冠脉血流量其实就是给增强给心肌的供血嘛。那你这个我们老说装支架啦，或者这个冠状动脉堵塞了，这不就是血流量少了吗？哎，这个胶原蛋它就增加冠脉血流量，抗心肌缺血，抑制这个血栓形成，包括有这个保肝、抗溃疡等等作用。那中医是对中药有个说法，那拿现在这个药理学来说，到底你是什么在发挥作用？哎，我们说是这个皂苷、糖类、黄酮类、维生素 C 和十八种氨基酸，最后这个形成一个作用，才有我刚才说的那个在心脑血管发挥这样的作用。胶原蛋当然，我们都知道具有比较好的调节血脂作用。现在药理也表明，主要成分是主要胶原蛋这个皂苷能够调节脂肪代谢，有比较明显的降低血清、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和升高高密度脂蛋白的作用。那么生活中有些人你看也在他喝的那个姜亚茶里边，它都有这个胶原蛋这个作用。同时这个胶原蛋呢，它还能阻止脂质在血管壁这个沉积，具有抗动脉硬化、抗血栓形成这个作用。当然现在临床你应用这个胶原蛋呢，常常是用于这个治疗这个因这个脂质代谢异常，就是我们说高脂血症引起来的这个动脉硬化、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脂肪肝，包括脑血管疾病。另外就是说胶原蛋在高血压、免疫力低下和这个疲劳综合征等方面呢，也有比较高的这个治疗和保健价值。目前呢，就是就这个中药，它和其他很多这个中药组合也开发了很多这个食品。你比如说胶原蛋茶，还有这个胶原蛋这个饮料、胶原蛋啤酒、胶原蛋这个化妆品啊。有些人他是这个单服，你看用这个胶原蛋粉，他这个有些人是拿这个治疗支气管炎的，还有一些人用这个胶原蛋汁儿，他是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劳伤、虚损、遗精，哈。那我们这个方案里边为什么用胶原蛋？主要是应用这个胶原蛋，它这个降血脂、降血糖，哎，抗疲劳、抗缺氧、抗衰老，提高免疫、镇惊、催眠，这个镇痛，增加冠脉血流量，抗心肌缺血，包括抑制血栓。包括保肝抗溃疡这么一个现在药这个研究。当然我们单位的中药这么分析是单位的这个作用，但是它组方的作用是什么？通过协同作用，就是相互要加大哪个功能，抑制哪个功能，协作的发挥哪个功能，所以才有了这个我们说三七丹参、葛根、决明子、茯苓、何首乌、绞股蓝这么组成一个安心通脑活血化瘀这么一个组方。你这样发挥合力这个作用，才能在临床应用中取得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其实从刚才这个安心通脑的这个方案来看哈，从配伍上来讲呢，它这个君臣佐使啊是非常全面，而且也非常的精准，应该说对于形神供养和心脑供养呢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啊。那么如果大家呢对此感兴趣的话，有些什么样的咨询，您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那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君臣左使啊，有三妻，丹参、葛根、决明子、茯苓、何首乌和绞股蓝啊。那么关于这里边的一些药呢，您都分别做了一些介绍哈。但是呢，我有一点就是，在这个方子里，为什么还用了茯苓？ 我们说茯苓这味中药呢，在这个中药学里边啊，它这个药物归经，你看它是归这个心经、脾经、肾经，当然。我们很多调理脾胃的时候，就是说健脾祛湿经常会用到， 对， 这是我们中医对它的功能描述。 但是我们还吃过什么茯苓饼啊， 对， 南方会有， 他那都会你像有些人说有些人脾气湿， 对， 你看那个那个舌头啊，水水的，还有那个苔 腻啊、 白腻啊什么的，就会用到这个茯苓，它有祛湿祛寒这个作用，这是我们说中医学的认识。那么现在药理就研究，就是说茯苓里面它主要含有，现在药物它什么成分，它有这个贝塔茯苓聚糖，另外呢还含有这个茯苓酸，蛋白质、脂肪、卵磷脂、胆碱、组氨酸、麦角甾醇。好，你这个药理研究就表明，哎，茯苓它具有这个利尿镇惊，然后这个降血糖，这个增强免疫，保肝，包括有这个医治胃溃疡，增强心肌收缩力这个作用。那我你看中医他在治疗某一脏器的时候，他在辨证的时候，辨证就是疾病分型的时候，他有这个脏腑辨证、表里辨证、阴阳寒热虚实，它是不同的分析方法，但是说它在走方的时候，它都是运用五行学说这种相生相克，比如说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肾，肾又生肝，这么一个相互作用链条里边，一定要让按照这个各个脏腑都要兼顾到。现代药理学家呢，早就将它列为这个国粹中药的八大王之一。那么茯苓味儿比较淡，具有这个渗湿利小便的作用，又具有这个甘味啊，它入脾经，善于补脾，可以加强脾对水液的代谢。由此可见，茯苓既可以驱邪，又可以扶正。所以驱邪就是抑制一些这个病因，那个扶正呢，就是增强我们人体固有的这个自愈能力和调节能力。它这个药性又平和，性补而不酸，利而不猛，利水而不伤这个正气，故为这个利水消肿之重要的药物，可用于这个治疗寒热虚实各种水肿，如急慢性这个肾炎呀、肾病综合症啊、心源性这个水肿、内分泌失调、营养障碍性疾病所出现的这个水肿，它都可以这个选用。所以你在这个安神通脑方里边啊，你看三七、丹参、葛根、决明子、茯苓、何首乌、绞股蓝，它作为辅助性的这个药物，但是它兼具到了这个脾和这个肾，这就是体现中医这个整体这个观念。再加上刚才现代药理学研究这个，它本身有利尿，利尿你看它是中药调剂，我们包括今天很多这个降癌药也有这个利尿剂，那你最少它能起到一个调节这个血压这个作用，再一个就是镇惊这个作用，其实这也就是安神这个作用。因为脾主要是主这个思虑过度就会伤脾嘛，那你它也通过调理这个脾来作用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也是安神体现的一个具体表现。 怪不得这个方案呢也是流传了这么多年啊，也非常经典啊，里边的每一味药的选择都非常的精准，所以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在这里我要强调，不要忘记啊，一定不管你是用这个黄精茶色素这个方案，还是用这个安心通脑方这个方案，还是用这个醒脑汤这个方案，你一定前提要加抗纤维化，因为你心肌也可以纤维化，然后我们血管也可以发生纤维化，所以一定是组合。 好，那如果大家对于安神醒脑的这个方子啊，要想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27。